ChinesePod.com 我们点红烧肉吧。 太油了。 麻婆豆腐呢？ 太辣了。 那炒青菜吧。 太淡了。 你怎么这么挑剔？